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1日，疫苗即日丑安排周三起扩展至所有合资格接种人士。 研学施政三名成员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警方拘捕。 全运会男子剑击团体赛，港队花剑队夺得铜牌。 美国11月起容许33国完成接种疫苗检测阴性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月21日嘅朝头早，喺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嘅，欢迎大家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嗱，寻日嚟讲咧，就系有已经系连续34日咧，本地嘅新冠病毒嚟讲咧系零确诊噶啦。咁啊，输入个案方面咧，寻日就有5宗。嗱，政府方面咧，为咗疫苗咧，鼓励大家系打多啲啦，即系多啲人去打啦，就话喺听日起咧，就21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都有一个即日丑安排啊！即系之前都记得啦，最初期咧就系俾一啲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跟住咧60至69岁嘅人士都可以系享用到呢个即日丑啦。跟住后屘就系一啲12岁或以上嘅学生同埋一啲嘅特定群组，而家就去到所有合资格嘅接种疫苗嘅人士都可以用到呢个即日丑嘅安排啦。呢个新安排之下咧，只要即系一啲嘅接种中心啦，头先讲到嗰21间啦，系仍然有接种嘅余额嘅话咧，市民就可以即场打针，唔需要预约嘅。嗱，记得之前即日丑咧有啲限额嘅，就每日大约4000个左右啦。头先讲到啦，新安排之下咧，就中心有余额就可以打啦。对于成个安排，中心会唔会有啲即系改变咧？咁嗱，而家睇翻咧，每日预约咧以20号去计咧，科兴咧就系700个左右，咁啊伏必泰就系3300个左右。嗱，呢个新嘅安排对于整体一啲预约嘅数字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咧？即系多咗即日丑，会唔会进一步令到预约嘅人少啲，用即日丑嘅方式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有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早晨。 早晨，萧生。 早晨，梁国玲，你就系将军澳嗰边啦，你个中心就系负责打伏必泰疫苗啦。点睇今次话即系21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应该系包括埋你哋嘅，都系话有意打疫苗有合资格嘅人士都可以即系提供呢个即日丑俾佢哋呢个安排，点睇咧？又 我呼吁嚟啦，快啲打针，快啲好。所以嚟亲我都欢迎。 但整體嚟講，你哋中心嚟講個運作又會係點咧？而家就即之前咧，就每個中心限住有幾多即日籌嘅，而家就冇限嘅，就話你嘅中心只要有餘額，啲人嚟就可以打噶啦。實際個運作上，你哋會點樣嘅？係， 但我哋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喺 booking 度見到咧，預約嘅人數係有下滑嘅。咁就我哋個中心咧，就而家預約嘅數目去到1000多个到每日。即系嚟紧嘅日子啦，咁所以我哋系有好有能力去照顾香港嘅市民，总之佢嚟就得噶啦。 每日1000多个，其实都系咪算同其他中心比都算多噶啦？系 我哋都有市民进入嘅，咁就算好啦。咁但系咧就我哋仲有好多空间去做多啲嘅功夫，特别我系会好希望咧年长嘅市民咧早啲嚟打咗针。因为他们将会即如果有任何变动的话是最高风险的一班人。 但我想知道，因为你们就知道譬如你们每日预约有1000多个，那就计算余额有没有说每日是多少，但对于市民来说又怎知道你们每日有多少余额呢？因为我知道你有余额我才可以来拿这个即日丑去打针的嘛。市民怎么知道呢？又 我想这样计算，市民呢就不会说一下子即刻走晒来的。那我们都应该有时间应变的。咁我諗多極都係有幾百個人嚟嘅啫， 咁呢個我哋一定應付得嚟，我哋都樂意應付。咁只要佢嚟就得㗎啦，我啲同事一定會好開心咁幫佢哋打針。 嗯，即係會唔會話每日喺個門口度貼定？其實有幾多個係預約以外突咗出嚟嗰啲名額可以做即日籌啊，可以俾人打即日籌啊咁？因為你每日唔同都，因為你每日都唔同啊嘛，每日預約嘅人唔同，你每日嘅即日籌都唔同，會唔會有啲咁樣即係俾市民係清楚啲喺門口貼出嚟，或者網上面公布咁樣嘅？ 嗱，我就未見得到呢樣嘢喺因為行政方面係政府嘅人員。就佢哋安排嘅，咁我就負責係個技術性上面打針嘅啫。咁就我就未知呢樣嘢，但係咧，如果嚟到就盡打咧，呢個係我最開心見到嘅事。我唔會擔心我夠唔夠針，我好相信物流或者我啲工作人員嘅能力。就算譬如你話我哋預約咗千幾個，再多幾百個，我哋都係能夠應付嘅。 嗯。头先你讲到话而家预约即系每日千几个到啦，之前嗰啲即日筹咧，你哋中心系每日用到几多噶？ 我哋都系用到百零嘅啫，咁所以我就唔会好担心咧，即系呢个变成一个好红潮咁样嚟啦。如果真系咁嚟，我自己落去打咯。 即系你都帮埋手，但你都系多一个人手啫。其他人手上面使唔都要补充多啲啊？有冇需要？你估？ 暂时我哋未见到呢个咁迫切嘅需要，但系只要我哋见到市民用个行动嚟支持我哋，呼朋唤友嚟帮手打针，我冇问题。 嗯，你因为之前咧都系话即日抽有限额啦，咁所以都话即系朝早就开始可以即系排队。如果大家想攞即日抽咧，就可以早啲嚟拎啦。咁嗱，而家呢个情况就系话，只要你有即系预约嗰度有余额咧，就可以打嘛。理论上系咪啲人下昼嚟拎都系可以噶？咁佢下昼嚟拎你哋，譬如伏必泰嗰啲又要稀释噶嘛，嗰啲疫苗咁啊准备得切咧？即系譬如我举个例，下昼三点先嚟拎嘅，咁我会唔会话可以即刻你哋？就稀釋得切，遇到啲額俾我打嘅咧又。 第一咧就算下晝嚟打，我哋都歡迎。咁就我亦都稀釋嗰度就冇困難嘅。因為稀釋嘅話咧，我只係要用即係二分鐘計嘅時間去做每一個樽嘅啫。咁就我亦都係足夠嘅人手去做稀釋。我都係咁話啦。如果真係市民咁用行動嚟支持我哋，我即係去增加人手去支援嘅。 预计你觉得即日筹出咗之后，会唔会又反而令到预约方面啲人可能会再进一步少啲呢？因为我更加方便啊嘛，我有弹性，我中意几时嚟就可以即刻嚟啦。咁我咪唔预约住咯，预约可能我限住咗我多一啲。咁你自己预计会唔会咁样呢？ 我估计就唔系好大分别。嗱，当然咧，萧生你就系讲嗰样嘢咧，系有机会出现嘅。我哋都要等实践咗先至见得到。咁但系咧，就算如果市民即刻行到嚟，我哋都會從善如流，即刻幫佢做。咁呢個係方便市民，係我哋嘅責任嚟嘅。 嗱，過去攞即日籌，因為都而家都擴闊到比較多嘅人士都可以，即係頭先講到話長者又得啦，有啲學生又得啦，有啲特定嘅群組，譬如安老院啊，有啲醫療機構啊，學校教職員啊，餐飲業嘅員工啊等等都可以。其實你見到譬如話，你話每日都有百幾個人係用即日籌打針嘅，你見到邊啲多啲啊？通常係？ 乜嘢人都有啲嘅，咁就我諗喺我記憶裏面咧，就反為係即係佢哋嚟到就打咧，咁呢個係對佢哋個安排上面，佢有啲人嘅性格係方便就得，有啲人就中意計劃，咁但係大部分香港人我哋暫時見到都係中意計劃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呢個措施？再進一步啦，擴闊到所有合資格打針嘅人都可以用到即日籌啦。對於嗰個接種率又真係幫到幾多咧？ 我哋睇翻个数字咧，就年纪即系症状或者系二十至到六十几岁嘅人咧，佢哋打针嘅数量就六成到八成到。咁咧就年长嘅人咧就七十零岁就去到三分一多啲，八十岁以上咧就系再少啲十零 percent 嘅。咁但系你比较全世界第啲地方咧，如果你比较欧洲咧，系年長嘅人咧，接近全面九成幾打咗針嘅。咁我哋好希望咧，就係佢哋都出埋嚟打埋針，咁我哋就最開心。咁但係當然，如果佢哋唔係咁做，我哋會再諗辦法幫佢哋手。 但我就話咯，即係究竟即日籌嗰個吸引力係仲有幾多咧？即係譬如喺長者嗰度，頭先都話即係一路都話即係長者嘅接種率係相對低一啲啊嘛。咁但係而家就算到擴闊到去其他啦，其他可能好多人已經其他群組可能好多都已經係打咗噶啦，唔少都已經係個接種率相對高一啲嘅。再做埋個即日籌，其實又幫到幾多？吸引力幾大咧？ 這個咧就要有待時間考證嘅。但係無論點樣咧，目前呢個安排咧。我哋能夠打就盡量打咧，呢個係我哋嘅社會責任，我哋一定做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梁國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國玲咧就係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嚟嘅，咁佢就係營運咧，即係將軍澳體育館嘅疫苗接種中心啦。咁佢哋就係負責打伏必泰嘅。嗱，你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講下而家呢個即日籌嘅安排，去到唔止一啲老人家或者學生啦，所有合資格接種嘅人士都可以喺新安排之下咧，就係講緊聽日起啊，星期三啦，喺21间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係。只要他們的中心是有剩余的余额接种余额都可以是即场打针不需要预约的。你又怎么看 ?1872311。另外又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的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曾医生，刚才讲到这个即日筹扩阔到去所有合资格人士听日开始你又怎么看这个新的安排呢 我想这个安排最主要都是希望鼓励市民即是你諗得到，如果你有時間嘅，你就盡快去打。咁我諗政府嘅原意咧都係咁嘅。咁喺操作上應該都唔難嘅。咁希望市民係即係接收到呢個訊息咧，其實就盡快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咁解啫。 嗯，頭先同阿梁國玲都傾到啦，呢一個新安排嗰、那個對於嗰、那個接種率嚟講，可以幫到幾多啊？或者吸引力嚟講有幾多咧？即係咪真係行政上呢一個唔需要預約嘅方便，令到成個接種率都會提升得多一啲咧？咁你點睇啊？呢個又 我諗最主要就係即係尤其是一班即係、就是、有啲市民咧，尤其是係年長嘅。啊，佢唔係好識即係用電腦咧去預約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依個咁嘅安排咧係有助佢哋去即係提高佢哋接種嗰個意欲嘅。咁啊，有陣時未必係年長嘅，有啲中年嘅人士，佢哋可能都未必係咁識去即係搞即係嗰啲電腦上啊網上嘅預約。咁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幫助嘅。咁我諗。希望即係將依個咁嘅新安排咧，可以推展到去唔同嘅層面啊，歲數咧都幫得到手啊。 即係總之，你覺得唔同歲數嘅人可能未必好識得用電腦或者用科技去預約嘅話，呢個都可以幫到手嘅。另一方面，我見到因為喺數字上面咧，我見到信報就寫咗一句咧，就話即係過去三日咧，平均大約有850人咧係以即日籌嘅方式打針嘅。咁啊，而即日籌其實每日嘅數量而家咧就大約4000个啦，睇到都。同距離用盡嗰個額咧，都係好一段距離嘅。而家就話冇一個限額嘅，咁但係就話總之你有個中心嘅餘額，你就可以打啦。咁你覺得係咪基本上都唔會用得盡原本嗰4000个呢一個嘅上限啊？你估計？ 好難預計，因為你都係啱啱開始啦。就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咁我有待依個時間去核實究竟即係嗰個需求係咪？真係即係如我哋之前預計得到，咁大問題我諗永遠都係一個新嘗試啦。希望可以即係盡量鼓勵市民早啲去接種，咁所以呢啲新嘅安排全部都係即係朝向呢個方向啦。 嗯，嗱近呢段期間咧，成個接種率咧都係即係話係低一啲啦。以9月19日計咧，就話唔夠6300人打咗第一針嘅。话是5个月以嚟的新低啦，咁其实而家系咪都睇到所谓鼓励打针或者有啲人认为谷针啦，嗰、那个嘅已经去到一个樽颈位啦，咁你自己觉得仲有啲乜嘢嘅建议可以喺唔同群组令到佢哋一啲未打嘅人士出嚟打针啦，咁同埋即系之前都话啦，接种率系咪可以喺月底系去到70%咧？大家都喺度睇紧呢一样嘢噶嘛？你睇近日嗰个情况啊，曾医生又点睇咧？预计会唔会真系可以月底达到呢个70%嘅目标咧？ 的而且确系少咗人去打针嘅，咁我自己都感受得到。咁我谂要打嘅，即系或者觉得工作上啊、生活上啊，或者即系翻学啊嘅缘故，要打嘅通常都应该。 要打咗噶啦。咁未打嗰啲可能係即係自己心裏有個關口啦，即係過唔到啦。咁啊有陣時可能對疫苗嗰個理解仍然係不足啦。咁有啲人就覺得自己未必需要。咁當然長者嗰個群組咧，或者嗰個界別咧，就可能係政府需要即係著墨多少少啊，資源上要擺多少少啊，同埋一啲措施要方便佢哋多啲啦。咁我諗依一部分其實係即係仲有得去改善嘅。咁就嚟緊你話會唔會有啲新嘅安排？即係譬如萬一我哋爆發第五波嘅時候，一啲嘅措施會唔會又實施要求你一定要接種咗疫苗先至可以進出咧？咁嗱，依個特首其實之前都講過，咁我諗就大家市民都可能都要考量埋依一個咁嘅情況咯嚇。 即係你自己都贊成，如果萬一有疫情嚟到嘅時候，都係要打咗針先可以進出某一啲嘅場所嘅。 我自己覺得就如果真係有第五波嚟到嘅時候咧，依一個措施的而且確係要即係需要納入喺考慮之列啦。咁因為如果唔係的話咧，咁我哋真係冇辦法分辨得到，即係有接種同冇接種，尤其是一啲人係除低口罩嘅時候。咁即係譬如進食啊、餐廳啊依啲咁嘅場所。咁所以我諗對接種者嚟講咧，佢亦希望係一個相對地比較安全嘅環境。咁所以如果係咁的話咧，的而且確啊係需要接種嘅，即係大家都要接種。 但喺現行嘅措施之下，再加上而家個疫情，你覺得爆發第五波嗰個疫情嘅機會咧有幾高咧？ 而家咧就看似係 OK 嘅，不過問題咧就係話你係跟住落嚟我哋。即係有冇一啲嘅個案係有機會走漏呢？然後我哋即係無論係外防輸入啊，或者內防擴散，我哋都做得唔錯啦。咁但係問題我哋睇翻過去有啲嘅國家，譬如佢哋個接種率好高，佢哋嗰個即係防疫嘅條例亦係好完善嘅時候，係咪代表可以即係冇個案流入到社區呢？咁我相信過去第二啲國家地區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都試過有啲相關嘅經驗，咁所以我諗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嘅，我哋永遠都要即係以防萬一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 針對長者咧，因為而家見到譬如政府就話研究緊係咪喺啲公營醫院嗰度咧都可以有一啲接種點啦，即係睇完門診之後啲接種點可以即場打埋啦。咁見到譬如安老業界人士都話同飲食業界傾緊啦，係咪可以吸引啲長者打針？就係話會提供一啲餐券啊，或者一啲商場咪提供一啲一啲可以俾佢哋買嘢嘅現金券啊之類咁樣啦。你自己點睇一啲唔同而家呢啲方式去吸引長者去打針？ 其實係嘅。的而且確，即係長者喺接收信息依方面，可能冇我哋後生嘅咁多咁全面。咁所以變咗，如果無論係資訊發放嗰方面啦，或者你接種點嗰方面可以提供多啲闊啲嘅時候，係方便到佢哋。至於你話有冇一啲誘因去令到佢哋去接種啦？依、這個就當然係即係另一個層次嘅做法啦。咁我自己覺得有啲依啲咁嘅吸引嘅即係噱頭咧，我自己覺得都係會提高到即係長者佢哋關注依方面嘅資訊多啲嘅。咁我覺得未嘗唔可以啦。 整體個接種率咧，頭先都講到即係希望有其他方法咧，尤其是針對長者嗰方面，可以有啲措施再做啦。之前都記得有講過喺私家嘅診所係咪可以即係打伏必泰咧？咁而家呢個係咪即係未放寬嘅？放寬埋嘅話，係咪你覺得對於成個接種率都有一啲即係推動啊，去再進一步升咁樣咧？ 依、這個其實即係無論喺我哋講緊呢個。稀釋啊，或者儲存嗰方面咧，伏必泰已經係即係可以有所放寬。咁我自己覺得即係政府都已經開過聲啦。咁而家問題就係執行上，即係譬如喺私家診所或者係一啲安老院舍幫長者接種啊，或者普通市民接種咧，其實係可以進一步係開放嘅話咧，的而且確係有助。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中秋，梗系要开开心心啦！ 哇，今年中秋节个月亮好似特别大、特别圆咁嘅。 等我攞佢落嚟俾你先。 咩事啊？你俾个心形手势我嘅。 因为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嘛。 耶、yeah, ，你好老土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日日氹你开心。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张小伦、杨子嘉在全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2021年九月二十一日，疫苗即日丑安排周三起扩展至所有合资格接种人士。 研学施政三名成员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警方拘捕。 全运会男子剑击团体赛，港队花剑队夺得铜牌。 美国十一月起容许三十三国完成接种疫苗检测阴性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就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在有一间的接种中心的即日丑安排，现在就说是所有合资格的人士呢都可以是听日起去到这些中心用即日丑的方式呢是直接是说打针，不需要事先在网上预约等等的。那你又怎么看呢？会不会都方便了呢？现在说所有合资格的人士都得，就不是只限住长者啊、学生啊，或者一些特定的即工作群组啊等等。你又怎么看18723讲一下这个嘅即日丑扩至所有合资格人士嘅安排。嗱，咁喺新安排之下咧，即日丑嗰个派发时间咧，今个月同埋十月咧都会系由上周7:09开始系派嘅，先到先得啦，派完即止啦。去到11月开始咧，就会系疫苗接种中心咧开放啲前15分钟咧系会派嘅，最后一次接种嘅时间就系下昼7:00至7:30，咁啊都系话合资格人士要带身份证去到中心攞筹啦，或者系委托屋企人咧去到中心嗰度系代领啦，咁就要出示接种人嗰个身份证副本，有啲咁嘅安排嘅。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咯，见到之前咧都有一啲人开始系试玩噶啦，咁样今日咧就系正式开幕，今日中秋节呢个日子，咁啊预计话咧首日系有近4000人进场。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咧就话啦，水上乐园嘅门票咧销情理想，就话稍后嘅假日咧同埋周末时段咧门票卖出嘅情况咧已经去到8899噶啦，咁话日后咧会视乎季节咧同埋假期嘅时段咧去调整个价格嘅，去反映成个需求。嗱，而家水上乐园嗰个即系暂时就话个销情几好啦，对于日后嚟讲呢一个嘅状态系咪可以一路延续落去咧？而家嗰个嘅賣飛的情況呢就話是採取一個叫動態定價的方式的，對於整個海洋公園的收入來講呢有幾大幫助呢，都想請一位嘉賓跟我們傾下的。有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究學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萧乐文。 李少波，早晨啊！咁头先讲到有关于水上乐园啦，咁啊，见到都话销情理想嘅。你自己初步睇，而家要持续发展落去水上乐园呢一个嘅销情理想嘅情况，系咪都会继续落去咧？佢嗰个空间有几大咧？个发展空间？ 嗱，就依家都未通关啦，啲国际航班又未即系未大规模恢复啦，翻嚟都要即系要检疫。我相信喺咁样嘅状态底下咧，天气又热咧。應該就冇問題嘅，咁但係第時將來通咗關啦，又飛得嘅話咧，咁就佢都面對一啲嘅挑戰。不過我覺得佢即係我都去睇過嘅，咁佢都幾有特色，都幾多嘢玩。咁喺區內嚟講，嗰啲嘅設計都算係唔錯嘅。咁我覺得就都可以維持到落去嘅，同埋佢今次用嗰種嘅收費嘅方式咧，係相當之聰明嘅。咁似翻航空公司。 同埋咧就係酒店，即係如果大家你只買機票咧，唔同時間買，經唔同渠道買咧就唔同嘅。酒店房間都係嘅。咁啊，依家其實喺世界上面咧，就不少啲主題公園咧都用呢種咁樣嘅方式或者旅遊設施啦嚇。咁佢依家用呢個咧就變咗平日咧，大家啲時間成本低啲嘅，咁啊會平啲咯。假日咧。就個時間成本係高啲啊！俾我請假，每個月揾幾多錢？佢一個人30,000月薪，即係每日1,000啦。咁如果佢話一個月人係9,000個月嘅，即係我哋睇到每日300,000。咁你所以請假嗰度咧就有個時間成本嘅，咁誒配合翻咧自己嘅時間成本，就嚟到揀呢個合適嘅票價咁樣咯。 嗱講翻先，而家佢嗰個票價方面咧，就係話會睇未來60日啦嘅季節因素，作出一個咧叫做動態定價。咁整體嚟講就話成人票價咧320起啦，3-11歲票價咧就係225起。咁但係就因應頭先講到一啲季節嘅原因啦，咁可能有一啲日子咧就或許會高一啲嘅，因應個需求咁樣。但係對於一啲客人嚟講，市民嚟講，可能會因唔到條數喎。呢、這個又係咪真係？整體嚟講會係有著數咧，對於海洋公園嚟講，會唔會真係我可能因唔到條數，我就索性唔嚟啦？咁會唔會可能係咁咧？ 我又覺得唔會，我都上個網頁睇過啦。越早啲訂咧，其實有啲嘅旺嘅日子咧，即係我哋平時以為旺嘅日子，禮拜六、禮拜日咧，個票價都可以係320嘅，即係貴起上嚟可以有到460。咁有陣時有400咁嘅樣嘅，即係有啲成年人嚟講。咁所以我諗，如果顧客嚟到講想早啲叫有個預算嘅話咧，就早啲訂啦，即係等於我哋早啲買嘢有個折扣咁嘅樣。我亦都睇嗰個供求啦，即係對於嗰、那個呢、這個海洋公園嚟講咧，如果嗰個供應係好緊張嘅，自然賣貴啲。即係正如阿頭頭講啦。呢、這個好似酒店同埋航空公司嗰種，咁因為咧呢啲嘅我叫旅遊嘅設施咧嚇，就或者交通設施咧有個特色嘅，當日你過咗嘅話咧，呢一件產品咧就一毫子都唔值錢噶啦，於是乎咧佢就要好珍惜每一個能夠買到嘅機會，咁但係咧擺到賣嘅，如果冇人嘅話咧，佢咪要賣平啲咯。咁如果開始有人買嘅話咧，願意高啲價，有啲人可能咧就覺得咦嗰日係我生日，或者嗰日咧大家都得閒喎咁樣，咁啊願意高啲價格嚟就買，或者早啲係有一個咁樣嘅預算嘅，就係話啊嗰日我會嚟嘅，咁佢如果早啲嘅話，可以早啲就係鎖死嗰個價格，因為佢早啲做個籌謀啊，如果越遲嘅話咧，咁你變咗付出嘅代價應該係越大，咁我覺得都係比較正常。咁對於兩邊嚟講都有利嘅，對於海洋公園嚟講，佢應該咧啲數學模型話俾我知咧，就收多啲錢嘅。但係咧呢、這個世界亦都喺買方，即係嗰個顧客嗰度咧，佢係有啲人係願意俾多啲錢嘅，願意俾多啲錢咧就係去。鎖死咗，我嗰日我一定去到，我唔使喺門口嗰度排啦。或者咧就係嗰日咧就係我先至能夠放假嘅。正如我頭頭講啊，如果放假期嘅話咧，有啲人如果放假，可能嗰個時間成本會高啲嘅，對佢嚟講啊，因為如果請假啊，唔同各行各業嚟講，咁所以咧依家就發覺好多呢啲旅遊設施，又或者啲交通設施咧，就都用呢個方法，佢已經俾嘅機票同埋酒店咧。嗰、那個嘅價格系統，我哋喺其實喺喺會計財務嗰度，呢啲叫 revenue management 收入管理嗰度咧，係簡化咗噶啦。你即係如果有朋友去個網頁嗰玩啊，你就知道，即係佢通常都係得幾個價格，但機票嗰度 book 就好多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嚟嘅。 但你估計從一個即係供求去睇啦，最多會高過平均價幾多咧？就算佢有彈性都好，都唔會應該無限咁高噶嘛，應該會大概有一個嘅範圍之內噶嘛。因為有啲人就話啊，需唔需要硬性設一個即係封頂機制咁，你又點睇咧？即係從譬如經濟學上面嚟講， 其實佢都有噶，即係如果你睇翻佢嗰個嘅系統咧，睇到暫時我睇到有啲日子咧，即係賣到係460嗰啲咁樣，佢又唔會即係一路係無止境咁樣去增加落去嘅，因為咧。到咗最後就那個市場會調整嘅，你睇到個價格咧，即係價錢。如果佢個系統係整到好高嘅，話1,000，咁你買唔買啊？咁但係啲價格，你水上樂園你有講，啲人就可以唔去嘅。但係機票就唔同啊，機票如果你真係好緊張，譬如話有啲人好緊張飛去台北，因為咧台北間屋咧就啱啱火燭，點都要去睇㗎啦啊！咁可能要高啲價格。咁所以其實系統本身咧，理論上面你好似冇，其實係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即係設計喺度嘅，都上下你出到好高價，根本係冇人買嘅，唔會存在嘅。咁我相信你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嗯，过往水上乐园，即系讲旧嗰个咧，就因为冬天嗰阵咧就唔开，净系夏天开，咁所以佢哋即系可以收到钱嘅日子就唔系好多啦。咁而家呢一个嘅水上乐园咧，就系全天候开放嘅。咁但系大家都会谂啊，即系冬天嘅时候，始终可能都会人数啊，入场人数相对少啲。咁但系咧，全天候会开，咁一样都有啲电费啊，有啲嘅维修保养啊，要去做噶嘛。其实系即系嗰个淡季带嚟嗰个营运开支嘅问题，你觉得即系顶唔顶到咧？其实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呢个位 置，如果睇季节性咧，即系每个月嚟睇嘅营运咧，冬天应该会蚀嘅。咁其实就喺有啲嘅。即係呢啲叫旅遊設施啦，咁戲院我哋都叫旅遊設施或者娛樂設施咧，都一樣有啲咁嘅情況。即係話你係啲淡嘅時段，考試季節咧，咁佢應該蝕嘅。佢只能夠喺旺季嗰度咧，就係拉上補下咁樣有睇。咁由於佢今次全天候咧，就應該會呢啲淡嘅日子可能會少啲。咁另外仲有一個，佢今次話即係排隊嗰啲，你俾錢嗰啲可以縮短排隊啊嘛。咁其實亦都喺好多嘅地方，而家都用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咁希望呢一啲古，即係呢啲新嘅一啲嘅收費嘅方式，再加上佢有啲可能 VIP 嘅地區啊嗰啲咁嘅人啦，就可以增加一啲嘅額外嘅收入咧，嚟到抵消咗呢啲固定嘅營運開支，因為佢正如你講，固定嘅營運開支其實都幾大嘅，因為咁啊，你用好多嘅電啊，你啲水要水流嗰啲咧，嗰度都人手啊呢啲咧，都係一個幾高嘅固定成本嘅。 嗯，但整體嚟講咧，即係而家就未通關啦，咁啊可能個客路主要都係靠本地客啦。你預期日後水上樂園嗰個客源係會係嚟自邊度咧？係咪好似過往一段時間海洋公園都係靠內地嘅遊客多啲咧？如果係咁嘅話，就可能要同鄰近嘅地區去比咯喎，即係水上樂園可能會唔會有其他地方可能更加好玩咧？附近地方或者個價格去比咧，咁點睇咧？呢個由競爭方面。 嗱，如果同價格咧，你同長隆嗰個就長隆嗰平好多。你要跨境嚟到玩呢啲咧，即係除非有啲人好，即係好希望係感受個新鮮感啦。咁我預期咧，呢一啲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啦，即係咁多一啲叫內地嗰啲客嚟嘅啦。海洋公園亦都會知道以往個問題，但係依賴個內地客，同埋以往嚟嗰啲客咧個收費好低嘅，即係佢嗰個嘅每個人貢獻嘅收入咧，仲低過個門票。即係其實咧，就海洋公園俾好大嘅折扣。求俾佢啦，咁今次咧睇到佢由佢俾立法會嘅文件好，以至到我哋觀察咧，都覺得咧就即係主流咧都係應該係本地嗰啲嘅旅客嘅。咁其實個主題公園一個比較健康嘅發展咧，即係真係唔可以忽略咧就係本地嗰啲嘅旅客嘅，因為你諗下，佢千里迢迢你嚟到一個地方。跟住咧又要換衫又濕身啊嗰啲咁樣咧，我知道我內地客嚟香港咧就係買嘢多噶嘛，就唔係玩呢啲嘅嘢多，咁所以咧就海洋公園依家咁樣做一個嘅調整咧，係都要配合翻佢依家轉型嘅。 除咗講到水上樂園之外咧，海洋公園之前有一個即係叫重生方案啦，咁就即係分話山上園區同埋山下園區，咁山下園區咧日後就話係免費開放啦，山上嗰邊嘅園區就係按景點去收費嘅，咁園區設施就話會外判俾一啲嘅私人發展商咧，以一個長期特許經營權嘅方式咧去參與建造同埋去經營咁啦，但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變咗咁樣就係好似海洋公園就好似一個收租咁就係解決而家嗰個財政問題，咁就用一個外判方式，好似有啲形容就係話即係成個波就踢咗俾即係一啲。嘅商營嘅機構咁，你點睇呢個説法咧？會唔會對海洋公園嚟講，長遠發展都係比較被動一啲咧？又 呢一個模式咧，就可以減少個風險嘅，因為咧你係做一個業主啊嘛。咁如果你係做業主嘅話咧，即係咁我哋個情況好似一個大商場，不過依家個商場上邊咧就係話收費嘅，下邊咧就唔收費，咁有啲係玩啲，有啲係好玩樂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另一個嘅風險，我哋睇到就係佢揀嗰個嘅營運者，即係所謂個租客嗰度咧。咁咁唔係個個租客都咁叻嘅，即係如果你當一個大商場有互來互外嘅話咧，咁有啲租客可能真係做得唔好啊，變咗香港有啲商場咧做得唔好啊。咁仲有就係你即係揀嗰個租客，如果佢唔係好有特色嘅話咧，就變咗同其他嗰啲租客差唔多咧，咁其實都會帶嚟一啲收入方面嘅風險啦。隔離嗰啲黃竹坑嗰度港鐵有大商場喺度啦，香港有其他嗰啲嘅大商場啊咁樣。咁我自己對呢樣嘢咧就審慎樂觀，即係俾一個機會咧，就俾海洋公園，因為佢已經話我唔再做一個主題公園啦。 做一個咧就即係一個本地嘅一啲咁樣嘅娛樂嘅設施，咁有保育嘅咁亦都有一啲係個一家大細咁樣。咁香港啲空間係有限，咁希望咁樣轉型嘅話成功。所以我覺得就會唔會係比以前好咧？我覺得會比係好依賴內地客，而啲內地客每個人嘅人均收入貢獻係幾低嗰陣時咧，就會好啲。咁就如果佢係若干年後收支平衡嘅無疫嘅話咧，我覺得已經係成功啦。正如水上樂園咧，佢提交嗰啲嘅財務報告，其實每個人都做到嘅。你將每日嘅入場人次最，佢依家話一日大約4000度啦。咁如果再多啲嘅話，咪7000啊咁嘅。你乘翻個收費嘅話咧，就可以計到每年嘅收入，每日嘅收入，每年嘅收入係幾多？咁、okay. 其實都睇到個情況嘅。 好啊，唔該曬你，李兆波同你傾到呢度。李兆波咧就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嚟嘅，先休息一阵。 一个地球感体同感体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由边个控制？唔同嘅故事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深入浅出，不同角度剖析环球议题，细看各地人和事，探讨世事原来如此。地球是圆的，逢星期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今日咧中秋節啦，會唔會一家大細都趁住疫情相對緩和一啲，都成家咧係出去食下晚飯做節咁樣咧？嗱，見到咧有一啲嘅餐飲業界都講到話中秋節嘅訂位情況咧都唔錯，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早晨。 你好，早晨啊。 早晨，梁振華，係啊，講下你哋食肆嚟講啦，今年嘅中秋同往年比咧，嗰個訂位情況同埋生意預計又會有啲咩唔同啊？ 今年中秋呢就比上一年呢，因为上一年七八月嗰时呢就爆咗个第三波疫情啦。咁九月呢政府都有呢啲禁我哋飲食界嘅。咁今年呢就疫情又比较好啦，又清零咗咁耐啦。咁市民对于啱啱有消费券推出啦，市民嗰、那个即係消费嘅信心呢非常之好嘅。咁啊，喺我哋業界咧，今年個中秋節咧，比上一年咧係多咗50% 生意以上嘅。 所以而家以訂位嚟計，係咪都滿曬噶啦？以今晚， 今晚咧就真係大部分我哋都全部敷曬噶啦。有啲如果地點好啲嗰啲咧，分分鐘咧都有兩輪做下，輪半兩輪做下嘅。 我見而家啲食肆都有分好幾類噶嘛，即係 A、B、C、D 類啦。其中 C 類就係要員工即係要打一支疫苗啦 ，D 類就係員工打曬兩支。咁另外就係有啲客咧都部分都要打針嘅。而家呢一個係咪都見到近排係多咗一啲食肆係轉做呢兩類嘅？ 嗱，而家多咗我哋大型嘅中式食肆咧，多數而家都轉咗做 D 類啊。 即係客人同埋員工都有打 三分二針咧，我哋可以坐15人啦。咁啊，對我哋嘅生意額咧就非常之有幫助嘅。即係好似今晚中秋節咧，我哋好多訂位嘅咧，我哋都問佢哋有冇打針，佢有打針嘅，三分二嘅。我哋喺個 D 區咧劃咗啲大台俾佢咧，都係好受歡迎嘅。 但生意嚟講咧，爭幾遠啊？即係變做 D 類同 C 類比，同 B 類比係爭幾遠嘅其實。 C 類咧，佢上限咧都係坐得6人啫。咁啊，變咗 D 類咧就可以，如果打咗針三分二咧，就可以坐呢個12人啦。咁變咗個生意額咧，因為大家一家人咧12個人坐埋咧，變咗咧就比較多啲親朋戚友啦。就而且個消費額咧係比6人咧係起碼高1倍以上嘅。咁啊變咗對我哋嘅業界嗰個營業額咧非常之有幫助。 不過呢啲通常就係中式咯，即係酒樓嗰類多啲咯。 係啦，中式酒樓啊。 但12個人即係我當一圍咁樣先算啦，因為都話要1/3嘅客咧係要打咗起碼第一劑啦，咁先至係可以俾你哋去 D 類咁樣去營運。咁但係呢個就涉及啦，因為有啲譬如而家話12歲或者以上先係可以打疫苗啦，咁有啲小朋友未必打得嘅喎。呢個情況又難唔難處理咧？要1/3嘅客喺一台咁樣打咗針。 咁人客佢都知道噶，好多都知道咧，佢都系自己就翻嚟做啦。即系佢嚟订台，我哋都解释俾佢听，佢亦都系接受咗嘅。咁佢自己亦都因翻自己嗰、那个自己嗰、那个人客啊，同埋自己亲朋戚友啊，咁样嚟就翻我哋饮食界嘅。 酒樓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即係行咗之類十二位咧，我哋好少有大家有咩話即係拗撬啊，即係咪成我檢查啊，佢都好接受啊。因為而家政府推嗰個安心出行咧，係連埋嗰個打針嗰、那個嗰、那個記錄喺入邊嘅。变咗我哋变咗检查嗰啲系好容易嘅啫。 另外我想问一下月饼方面，因为月饼呢个同中式酒楼可能都有啲关系。我见有啲酒楼过往都会卖埋月饼噶嘛。萧晴嗰个又点啊？又 今年中秋节嘅月饼咧，因为上一年疫情，大家因为嗰个失业率就好高企啦。咁啊，今年咧亦回翻到落去四点几啦，同最高嗰阵时八啊，争成一半啦。咁今年嘅月饼嘅销情咧，比上一年咧，我哋大约多咗30%到啦。 嗯，但占个 理想嘅都系， 但呢个占个食肆收入算唔算多嘅？即系每年嚟讲，月饼呢嚿钱， 如果系正式卖饼嘅饼家啦，如果大饼店咧，就会占嗰个百分比较高啦。但系我哋一般饮食界咧，嗰、那个都系叫做应酬方式嘅啫，即系叫做即系大家有得卖啊，熟客仔啊咁样应酬下啫。即系唔系话主力嘅，咁啊占我哋比例就好少嘅啫。 OK， 嗱，唔该晒你啊，梁振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同我哋简单讲咗即系而家成个食肆嗰个市道嘅情况啦。梁振华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嚟嘅，会唔会今晚大家都趁住中秋节咧，夜晚都会同屋企人去做节啊，或者去出街食下饭啊？咁讲下你嘅睇法喎，1872311，1872311。头先就讲到话阿梁振华讲到食肆嗰个情况咧，订位都几满，预计嗰个生意额咧都会系上。会不会你自己都预咗今晚咧会出街食饭咧？讲下你嘅睇法。咁另外咧，有关于即日丑啊，头先就讲到21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即日丑嘅安排会扩展到所有合资格打疫苗嘅人士。上述嗰啲讲到嗰啲接种中心咧，系有接种余额咧，都可以即场市民去打噶咯。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会由70席增至90席。预料各大政党可望按照现届的议席比例获取更多议席。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选举委员会选举前日举行，选举事务处通宵点票，但过程出现严重延误，点票机更加一度卡纸，最后一个界别在昨日朝早大约8点才公布结果。当局花近14个钟头完成点算4000多张选票。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承认点票过程不理想，时间远超合理预期，对此非常抱歉。冯华寻日解释，各个票站需要完成会计报表之后，才能够运送票箱到点票站。因为电脑亦都有记录，夹数要夹多了，点票站核实报表期间，亦都发现不相符之处，令到点票工作多次停顿。日后会研究改善程序，减少人为错误，并且探讨点票同核实报表的工作同步进行。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至今已经开展了超过200日，整体接种率仍然不足70%。特区政府昨日宣布，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由明天起为所有有意接种疫苗的合资格人士提供即日筹，等他们在派发筹号当日的指定时段在接种中心接种疫苗。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市场在上星期五开始流传中央要求本港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问题的消息，经过一个周末消化，投资者担忧有政策风险，昨日集体抛售本地地产股，拖累港股一度暴泻过1000点，跌穿24000点的关口，收市总算力守此关，净挫821点，是近一年的低位。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表示，未听闻中央官员同地产商会晤的消息，话业界一直有同政府沟通。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有团体指一直有收到相关的投诉，话有药房游说长者折现医疗券，例如以5000元的医疗券兑换2500元现金，并且附带要求长者购买100至200元的药物。团体批评政府监管不力，宣传教育不足。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就说，西药的药房仍然未能使用医疗券，只有中医驻诊的中西药房才可以使用。他说目前未有听闻有药房游说长者折现医疗券。按照规定，医疗券是用于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不可兑换现金。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香港队昨日在全运会增添一面铜牌，在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铜牌战击败江苏队。团队成员之一的张小伦表示，已经尽了力，拿到铜牌已经有交代。 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今届赛事一波多折，张家朗因为缺阵令到他们欠缺休息，而他和队友全心打好赛事，三个人在状态等各方面都发挥得很好，很平均，最终拿到奖牌，认为对自己和团队都是很大鼓励。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近日盛传京官要求香港主要地产商协助解决楼荒，不再容许垄断市场，甚至有指囤积农地必须要时候要交出。昨日恒生指数收市是跌821点，地产股是重灾区。政论认为，住屋问题不应该只怪罪地产商，要问一问香港官员，依然是奉行高地价政策，楼招加辣全部都是加征税项，根本无助解决房屋问题。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社论说，八月通胀率按年升 1.6%， 较七月收窄 2.1%。无论政府抑或经济师的预测，都认为本港的基本通胀应该维持大致温和。社论就认为，作为普罗大众，居安思危，多做一些准备亦都并非坏事，切勿放下对滞胀的警惕，畢竟一旦出現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的同時，物價水平就上升的情況，普羅市民生活將遭受重大困擾。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今屆選委會選舉的競爭性的確是比以往低一截，部分選委的政綱簡介相當籠統，日後打算怎樣行使權力也都不清楚，對很多市民來說，選委會整體面目形勢模糊。社評說，所有選委在反映界別意見之餘，也都應該顧全大局，如果任由私利凌驾公益，就会沦为特权小圈子。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选委会选举圆满结束，选出的选委彰显了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一个铁的底线。社评说，没有了挑拨分化的极端分子，更多的是来自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选委，为接下来成功举行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打下良好基础。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多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影响到路面嘅，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上翻蒲岗村道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天马苑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上蒲岗村道支路咧，由于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啦，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方向，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桥嘅污水处理厂啊。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海丽村，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方向，龙尾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就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油金头对出。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支路，头先坏车呢条支路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坏车呢就拖走咗，咁渣华道可以落返去㗎。咁但係东区走廊去柴湾呢，近住油街呢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慢线嘅坏车呢就拖走咗，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大埔公路出九龙啦，马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仲有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咁另外都有两宗嘅紧急维修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比较挤塞嘅，咁包括喺九龙啦，何文田嘅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培正小学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开大学对出。就是培正道去窝打老道，近住香港培正小学对出啦，有紧急维修，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开大学对出。七咸道南啦，都系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慢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历史博物馆噶。 七行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封咗慢线，龙尾就喺历史博物馆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今日中秋节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铜锣湾嘅兴发街公众停车场咧会喺下昼3点至到凌晨2点暂停使用。咁而喺港岛嘅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啦、海滩道、石澳泳滩、赤柱一带嘅停车位咧，都会视乎人潮同埋交通情况咧暂停使用。咁而喺新界荃湾嘅大帽山道、部分嘅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同埋乌溪沙路，都会视乎人潮同交通情况咧而封路噶。咁港铁今晚咧系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咯。咁但系由下昼3点开始，都会加密班次。咁部分嘅巴士路线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同埋改道行驶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021年9月21日，疫苗即日丑安排周三起扩展至所有合资格接种人士。 研学施政三名成员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警方拘捕。 全运会男子剑击团体赛，港队花剑队夺得铜牌。 美国11月起容许33国完成接种疫苗检测阴性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即日丑这个安排，其实是7月尾开始的了，不过之前就主要是一些长者或者一些学生，之后就去到一些的特定群组可以用这个即日丑打针。现在最新的安排就是在明天起所有合资格的人士都可以享用到这个即日丑的服务了。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另外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海洋公园水上乐园，现在就说个销情是理想的。另外呢，剛才都講到關於中秋節的飲食業市道方面，會不會你們今晚都會出街吃下飯，都有留意到或者要訂位，會不會都真的比較難訂位呢？講下你的情況，187231 187231。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早晨啊， 蕭立文你好。 先生，我認為呢就低的70、74、75，我因為呢就走去聯合醫院啊，同埋呢個打電話，我住藍田嘅，就想話咧打呢個咩必泰啊， 伏必泰係嘛？ 啊，伏必泰，但係問藍田診所得一間診所嘅啫，就咧佢話冇得打嘅，佢話你問第二度咯，我又行又唔方便，我如果我落觀塘咧，我話好辛苦嘅，而且嗰啲那些 van 仔呢就高个头，我跌斷了骨，依家都未好。所以我问呢，能不能够去啲商场啊，南田好多商场啊，咁啊希望呢，就我听住边日有得嚟嘅，我咪去嗰间商场打囉。 即係流动外展队嗰啲，睇下可唔可以打到针，係咪？ 係囉，我就不是说不想去，因为高过头跌断了骨，而且呢那些巴士呢多数高过头啊，不敢上。单身人士。 明白。 74至75。 明白啊，陈生这个情况，即是他 自己都是一个长者啦，即系佢自己都想打针，不过佢自己头先讲到身体一啲情况，就系只脚不便啦，咁所以要去打针嘅话都唔系咁方便，咁所以就话睇下会唔会有啲流动外展到可以去到佢屋企附近，咁就方便啲打针啦。睇嚟长者都系有啲长者都系想打嘅，不过如果有其他配套嘅话咧，会更加鼓励到佢哋打针嘅。呢个就系陈生嘅睇法，1872311，1872311，继续咧欢迎大家打嚟讲下。而家讲到就话即日丑扩至到所有合资格人士都可以系用到啦，你又点睇1872311？先休息一阵。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西洋花艺知多啲，到底西洋花艺是起源自哪个国家？它的插花方式又有什么不同？今晚花花世界话你知。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講到中秋節，頭先就話啊，有啲地方有啲人咧都可能會選擇出街去食飯啦，睇下個情況點，可以一家人去外出去做節啦。不過有啲人亦都可能話會選擇咧喺屋企咧係即係煮下飯啊，咁成家人一齊聚一下咁樣，都可能咧要去到今日去街市嗰度買餸。講到街市嚟講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之前都講到，因為有啲街有啲區嘅街市咧，可能即係比較缺乏一啲嘅，就話而家推展緊七個新街市，包括咧喺天水圍。东涌市中心、将军澳、古洞北新发展区、东涌新市镇嗰个扩展区啦，咁同埋洪水桥新发展区都会兴建新嘅公众街市。咁另外咧喺东涌市中心咧都会设立临时街市啦。另外啦，而家一啲现有嘅公众街市咧可能旧一阵啦，都话预留咗20亿元咧去改善同埋翻新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嚟紧会全面翻新嘅街市咧就系香港仔街市，就会嚟紧11月咧会。关晒咯，全面关闭，咁就话预计出年咧会完成成个翻新工程嘅。嗱，就住呢一啲街市翻新啦，同埋起一啲新嘅公众街市嘅情况，你又点睇咧？1872311，会唔会有一啲区你自己都觉得可能未必有公众街市嘅，只系有一啲商场即系自己入面嘅街市啦？会唔会令到你哋即系选择又少咗咧？喺个价格上面又点睇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嘉宾，有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成员杨建斌，早晨。 早晨啊，萧生。 早晨，杨建斌，讲下，因为而家就话政府话会起七个新嘅公众街市，不过就其实之前都已经提出过建呢啲计划，其实喺几年前，即系讲紧譬如天水围啊、东涌市中心啊呢一类，你而家见到呢一啲起嘅新街市嗰个进度系点啊？其实 嗱，我自从2018年开始，施政报告讲咗有四个点咧，系会起新街市啦，新嘅公营街市。咁但系咧，好可惜咧，就系喺政府公布嘅日程同时间表里边咧，暂时只得天水围一个街市系有具体嘅日程，但系个日子咧去到2027年先至叫做落成啊。咁對於市民每日係購物緊啦、捱緊買緊貴餸，或者係側邊旁邊只係得一啲私營街市、私營商場去做一啲選擇嚟講咧，我哋一路都覺得呢個嘅進展咧係唔係太理想嘅。咁所以臨時街市咧都係我哋團體一路呼籲政府係要考慮嘅一個點咯。 而家佢哋未有一啲即公众街市啦，啲街坊譬如我举个例，天水围或者其他似埋东涌啊、将军澳等等嗰啲咧，佢哋通常买餸系点啊？去超市定系去商场嗰啲嘅街市去买啊？ 疫情之前咧，有一啲嘅街坊咧比较多系选择跨区，甚至乎系翻内地咧去一次过购物几天嘅送菜。咁如果我哋都覺得買新鮮食材係一個方便，甚至乎係一個應該係一個權利嚟㗎，每日都應該買到新鮮嘅食物。咁如果因為為咗慳錢要買埋幾天嘅食物擺喺個雪櫃度咁樣，我自己覺得都唔係一個太理想嘅選擇嚟。 即係對啲街坊嚟講都未必咁方便啦，又要一次過買幾日咁樣，唔可以買啲新鮮食材。 為咗慳冇辦法啦。 OK， 不過我見天水圍其實咧係話上年12月係咪已經有一個臨時街市啦，叫天幕街市啊？嗰、那個又點啊？幫唔幫到啲街坊都多啲選擇咁樣？ 我覺得呢臨時街市真係一個選項嚟嘅，因為以一年零兩個月或者嚟緊東涌以一年內可以興建到嘅話呢，實在對有一啲屋邨其實附近係冇街市、冇公營街市或者只係得商場嘅情況之下呢，真係一個幫到手嘅情況。咁不過呢，因為天水圍以天水圍臨時街市嗰個例子嚟計呢，佢係一個非密封式嘅設計嚟嘅。咁所以呢，就走冷氣或者落雨嘅時候漏水嘅情況呢，其實到現時呢都係未解決到嘅。咁由開張至今大概已經係開咗接近九個月嘅情況之下呢，政府都曾經承諾過有四檔嘅熟食檔呢，到而家為止呢都係未見蹤影嘅。咁我哋都期望即係政府喺呢個設計上可以盡快可以完善得到囉。 咁等咩嗰啲熟食檔係即刻咗去㗎嘛，而家個鋪係定 係原本個講法呢就因為疫情咁所以會延後。咁但係呢，我哋覺得呢個講法唔係好行講得通嘅，因為呢你都可以不妨嘗試起咗嗰四個熟食檔，你最多因為疫情唔招租住啫。咁但係其實而家呢喺臨時街市旁邊呢，係嗰四檔熟食檔呢係影都未有嘅咁。咁就算當疫情恢復緩和，咁你都仲要花時間起咁。咁所以我就覺得政府部門喺呢度應該失咗啲預算。 但係起碼都係咪都無論如何都多一啲選擇，起碼有一啲檔係即係買餸可以俾街坊買啦。咁但係價錢方面又點樣啊？呢一方面會唔會都係佢哋期望嘅呢？ 因為呢天水圍臨時街市為例呢，36檔嘅食材檔口呢，我哋都認為呢佢係以地點鄰近方街坊嚟講呢，係方便到好多嘅市民嘅。咁但係因為36檔始終個競爭力有限，咁因為畢竟呢公營街市嘅租金同私營街市嘅租金相差好遠啦，咁市民有個合理嘅期望呢，其實希望可以買到啲平嘅新鮮嘅餸菜。咁但係由於個規模有限呢，導致到個價格呢有時都街坊都反映呢，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吸引。咁我哋都一路以天水圍嘅例子嚟講呢，我哋除咗天南嘅天福路街市以外呢，我哋一路都希望政府可以關注到天水圍北面起多一個永久街市。 除了天水圍啦，我見其實東涌市中心都話會起臨時街市，但係呢個就未起好嘅，話出年第四季先至。 用一年係啦，用一年嘅時間。 係咯，呢個有冇啲咩期望咧？睇完天水圍而家嗰個嘅經驗之後， 我估咧吸收咗天水圍嘅經驗咧，我哋好希望政府咧能夠諮詢翻東涌嘅居民啦，其實咧都可以了解一下東涌居民嘅需要嘅同時咧，希望喺個設計上咧可以完善到我哋剛才講緊天水圍嗰個流水啊、走冷氣啊等等嗰啲經驗咧，希望東涌會做得好啲咯。 但其實整體有一個嘅日後如果真係有一個嘅永久街市落成咧，原本嗰個臨時街市，你覺得係咪應該都保留定係點咧？其實我見都花咗唔少錢去起嘅，即係譬如都要幾千萬咁樣，其實係咪都可以繼續保留定點？ 天水圍嗰個就3000萬啦，嚟緊東涌嗰個就4000萬啦。我自己覺得咧，公營街市係市民係一啲好必須嘅日常生活用品，咁其實都應該係要睇翻區裏邊嗰個需要嘅情況，再決定個臨時街市其實係咪需要清拆咯。 OK， 唔該曬你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楊建斌啊，佢就係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嘅成員嚟嘅。有關於唔同嘅街市，而家就話有一啲區都冇一啲嘅公眾街市咧，咁就話係嚟緊有一啲計劃就話會興建7個新嘅公眾街市啦。另外有一啲嘅而家現有嘅街市就會係有一啲嘅翻新嘅工程會做嘅。你點睇18723111、18723111？期望譬如翻新會有啲乜嘢會喺個街市度會有咧？除咗話譬如裝冷氣嗰啲之外，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有冼女士，早晨。 系早晨，萧生。 系早晨，请讲。 系我咧本身咧就依家住喺东涌嘅，咁我就住咗20多年啦。吓咁咧个街市咧就好细，我就喺富东嘅。 系 咁咧就又细又冇乜得选择，同埋啲嘢又贵。咁我一去，我就一系去日东，一系去盈东，盈东都好细嘅嗰啲街市。咁我就冇乜得选择。咁通常咧我就会出去荃湾买嘅。咁我依家呢就已經捱咗20多年啦，我由開始至到依家啦，咁依家都仲未有一個完善嘅街市。咁我依家呢就成日都腰骨痛啊，咁我依家已經做唔到嘢啦，就係、是、因為我攞嘢攞成咁樣嘅，個醫生話叫我就唔好再攞啦。 哇，去到荃灣買餸都幾遠，但你唔會日日去荃灣噶嘛？應該 我唔會啊，就係因為我三日去一次，咁我攞得多嘢咗，咁我咪變咗條腰骨唔得咯。 嗯。而家話即係即係出年咧，應該就會落成嘅。喺個東涌市中心有個臨時街市，你有冇見到佢起啊？如果喺嗰度有個臨時街市，會唔會好啲咧？又 喺邊一個位置？我唔見有。 我都要再睇翻先。佢就話喺市中心喎，呢、這個如果真係有咧，即係都近中心嘅話， 咁我都喺市中心度做住嘅，咁我就未見過咯。 佢我見佢個講法就話喺市中心港鐵站比鄰嗰個第六區，我唔知邊個叫第六區啦嘅商業大廈低層，似乎都近港鐵站嘅。如果呢個位置上面都係咪都方便街坊咧？算係 方便。如果喺360嗰邊，我係方便嘅，但係唔見佢起緊嘅，唔見佢有嘢動工咯。 OK， 有啲咩期望啊？如果呢個街市起咗之後？ 梗係希望好似依家出面嘅市政街市咁樣啦，啲嘢多啦，平啦，就啲市民啦，因為我哋啲市民都好陰功啊，依家真係喺東涌捱咗好多年，同埋依家就算搬入嚟嗰啲都喺度叫天叫地，都話啲嘢冇乜得賣，同埋啲嘢又貴。我哋依家呢，我一出去呢就架車全部呢都係嗰啲賣餸車。 睇到個需求都好大，呢、這個阿冼女士講到區內東區東涌區對於街市嘅一啲嘅需求。另外仲有張太喎，早晨。 喂，早晨啊，阿孫啊，主持人， 系你好，请讲。 我住喺观塘都几十年噶啦，因为我哋个街市啊就好细嘅，咁咧好多区都过嚟买餸嘅，咁啲人啲小贩啊摆到成街成巷都系嘅，咁尤其是我哋即系观塘个街市咧就得四层有熟食噶嘛，咁卖底下卖菜嗰层咧，嗰啲人啊霸到啲位咧就即系行都行唔到嘅。如果好似今日咁嘅中秋节咧，你根本佢摆到出嚟都行唔到，但系市政就唔理嘅。平时都系啲人买，因为我哋街市咧啲嘢就平嘅，即系譬如秀茂坪啊、油塘啊、顺利村啲人都嚟买嘅，其实就好嘅，但系。我覺得市政管理咧，佢出即係我哋街市嗰層最底嗰層有兩檔菜檔，即係霸到嗰啲地方咧，佢唔出聲嘅，唔知點解。 即係呢個就管理嘅問題啦。 係咯，但係我哋觀塘即係好多人咧，即係窮人多嘛，同埋外來啲人又多，所以即係水泄不通嘅。 人多地方細，變咗 所以即係希望市政局咧可以改善喺我哋觀塘嘅街市咯，實在。即系成四十年嘅嗰个街市起咗得四层，真系即系唔够地方用啊！ 地方，但整体仲有冇啲咩要翻新咧？即系你行落，除咗话细之外， 其实咧就细，同埋咧就觉得即系嗰啲即系嗰啲人做得太耐啊！嗰啲菜档咧，佢即系霸晒啲地方，剩翻啊一张凳位咁少俾人行嘅，真系好阴功！人哋拎住啲餸。佢仲鬧人嘅有陣時，咁呢樣嘢係咪市政局可以同我哋安排一下，或者地方多啲點樣？即係實在太多人排隊。 明白，明白張太個睇法。不過呢個可能即係睇下食環署，如果係呢個涉及公眾街市，咁佢哋睇下個情況會係點啦。除咗講到話地方細，可能咧入邊買嘢嘅人嗰、那個即係感受未必咁舒服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對於如果真係要翻新一個街市嘅時候，你哋期望嗰個街市會係點樣咧？講下你嘅睇法喎，1872311，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話千禧年代，繼續聽大家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即日丑安排听日起扩展至所有合资格人士。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扩大即日丑安排，尤其对唔识电脑预约嘅长者同中年人士有帮助，提高佢哋嘅接种意欲。被问到今个月底能唔能够达成七成接种率嘅目标，曾其恩话：目前打针嘅人数的确系减少咗，仍然未接种疫苗嘅市民可能系由于心理关口。佢认为提供餐券优惠等打针诱因未尝不可，又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将注射伏必泰疫苗嘅安排扩展至安老院舍。营运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说，即日丑扩展至所有合资格人士之后，期望有更多的长者接种疫苗。

咁啊，一来咧，而家咁热嘅天气咧，佢冇教冷气。 嗯， 我好遗憾咧，美孚都有唔少嘅区议员，但系冇一个咧关注到呢个问题。咁啊，搞到好多美孚嘅居民咧，因为沿个街市太热，宁愿搭冷气巴或者地铁咧，去其他嘅屋邨嗰度买餸，然之后即系点对点咁翻翻嚟。 通常去到边度啊？如果美孚嚟讲， 其实咧，我有阵时咧。我就会去到呢、这个其实东涌我都有去噶，东涌商场嗰度咧有领汇噶嘛，咁、都系点对点啊嘛，咁我$2坐车，咁我买完之后咧，我搭翻地铁翻嚟，我唔使咁辛苦，因为我去街市买餸，我唔系即刻去到买只咸蛋啊，买嚿咩翻嚟，我又要买啲生果啊，其他嘅菜啊、鱼啊、肉啊咁，尤其是有呢个疫情咧，咁我哋都唔敢话成日出去嘅。但是美孚的街市呢，一来又逼啦，人头涌涌咁样，佢而且佢街市入面又小啦，又冇冷气啦，咁啊搞到一啲商贩呢，就喺啲屋嘅楼下嗰啲地下嗰啲地铺呢，又卖鱼又卖肉又卖生果又卖剩，咁啊好多嗰啲发泡胶箱啊，个地下湿湿立立啊，咁啊我有一次都咬咗柴嘅去买餸， 我即线到咁 啊。吓、啊， 跣亲嚟，因为发泡胶。 因为地下滑啦。 O K， 嗯。 咁咧就咬一咬柴，因为年纪大啦。 嗯嗯嗯。 咁、 嗯、 啊，好多老友记咧都觉得真系好惨啦，因为住咗喺呢度咁耐，亦都唔系话咁容易去即系换楼啊，去搬到出边住嘅。 嗯。 咁美孚咧就住咗6-7万人，有99座，得一个街市。而且那个街市冇冷气咁热， 明白 系好辛苦。 明白，郑太讲到即系、个街市又热又逼，头先又话直情有啲垃圾，直情可能又个地下又跣，会跣亲佢。即系整体嗰个街市环境，佢都唔系几满意。呢个讲到美孚嘅情况，仲有黄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节目主持人 系你好。 我咧就系都系讲你好，我都系讲啲街市嗰啲问题啊。我哋咧就住喺咧新界区嘅，我哋只系能够咧即系去天水围咧，我对我自己本人就唔系好方便啊，不过都近住，但系我啲交通工具我系驳斥好烦嘅。咁、我哋咧就搭呢个巴士咧就去元朗嗰度统一街市嘅，统一系大桥街市啊。嗰兩個街市咧，同啲街市咧就冇冷氣，係非常之殘舊，同埋咧有污糟邋遢，嗰啲商販咧又冇公德心嘅，好多多。同埋咧佢人又多，因為佢都稍微比大橋街市即係廉宜少少啊，所以咧佢哋人咧堆到非常之多嘅。同埋咧嗰啲小販、嗰啲商販咧，啲魚咧佢擺佢出嚟咧，啲魚咧就潑啲水咧，跳啲水咧，跳到我哋咧去買啲，整到我哋嘅身都濕啊！咁嗰啲咁嘅魚鱗啊、鰻腸咧，我哋都好驚會踩到啊！魚鱗多，不過魚腸就少啲，但係咧係非常之污糟。同埋咧，你好似而家啲冇冷氣呢嗰啲地方咧，你去晏啲去咧，個街市嗰啲肉味咧已經一陣味噶啦。咁我哋咧我哋都係因為嗰個長者，我哋咧都係唔敢成日去入入去啊。我哋買一次幾日就翻嚟，咁唯有即係貴啲，我哋都曾經去同喺呢個大橋街市買啦。雖然都係污糟噶啦，咁但係咧佢有冷氣，就冇咁臭啲咯。我真係好希望咧，呢個咩市政署咧，啲嚴厲去管理管束嗰啲人，即係嗰啲有啲商販冇公德心，真係好污糟啊！即係同啲街市真係令人唔想入去嘅。不過你又冇辦法， 因為始終都係要買餸咁樣。 係啊，始終要買餸。咁我哋又真係個心理好恐懼，而家去街市成為一種恐懼感啊！尤其是兩個街市，反而咧又要沖洗自己，又要洗呢度洗呢度，即係令人感到唔想出去啊，即係唔想出去嗰度買餸啊。 明白，黃女士都係關心到街市嗰個環境問題，即係熱啊、污糟啊等等嗰啲情況。佢又講到係元朗區嘅街市嘅。另外呢位潘女士打上嚟，會唔會都係講街市呢？早晨。 是早晨啊，是你好。 你好，请讲。 冇啊，我住在大兴村嘅。 大兴村是吗？ 是啊是啊，但是都有成10座嘅。但是那个街市每样有一档鱼一档猪肉，那些都不讲了，即是都不是很新鲜的东西。但是很旧，但是那么大个街市以前呢都有些东西卖的，整整下啲人呢都搬晒啦。咁啊， 即系人口少咗。 唔系， 街市嗰啲档少咗。 系啊，即系咧，成个街市咧就黑掹掹嘅，你根本就唔想入去，冇嘢买。 咁我想问一问咧，睇下有冇得改善，同埋做即 系做翻旺佢啦，系嘛？ 系啦，冇错啦。佢只系咧有一间惠康楼上，咁啊，但系冇 lift 又冇剩噶喎，即系我哋都76啦，我都咁啊。而家系老人村可以咁讲。咁你地下即系平地咧，冇乜嘢卖，靠上楼梯。咁好啦，对面即系话。有一個細細地嘅商場咧，有間嗰個街寶啊咁樣嘅啫。咁嗰度有個 lift 嘅，嗰度都好啲。不過你淨係一個啲街寶，咁都唔足夠啦。你食凍肉咩唔通係咪成餐飯？ 即係總之整體嚟講， 係啦， 選擇多啲啦， 冇得幾。但係應該佢係咪有得排隊去改善咧？咁樣去翻新咧？ 呢、 這個問題喺度， 好啊， 請主持去反映下咯。 都聽到噶啦，唔該曬潘女士，希望有關部門都會聽到。潘女士講到大興村呢一個嘅街市，另外仲有鄭小姐喎，早晨。 早晨，小三，早晨， 係你好，請 講。我係喺沙田區住嘅，咁沙田區個街市咧係好只係得一個沙田街市，咁但係佢就係好多人口聚曬喺嗰個街市。咁呢個街市其實好舊啦，咁係好擠迫。咁你可以試下去好似早節咁咧，直情係真係逼得好緊要。咁我哋就算我哋喺瑞和路住嘅居民咧，係要搭車，跟住要行一條好高嘅斜路去一個商場，然後先至好轉接先去得到呢個街市。而呢個街市咧，佢嗰個設計咧係好早年起落嚟咧，係相當混亂嘅。譬如喺地下。一啲豆腐檔嘅對面咧係賣鞋嘅，咁啊一啲乾貨咧就有啲鋪頭係直接係唔開嘅，咁長期租住但就係唔開唔用，咁但係中間一堆咧就逼得好緊要，咁但係都試過有好多啲小嗰啲攤檔係好想改善或者係重新裝修，但係一路幾年咧都冇做呢樣嘢，咁我好想沙田區其實有冇可能？即係開一個市政街市係大型係全面啲嘅，咁因為我哋好多啲鄰居都要去搭車去到大埔街市，大埔嗰個市政街市係非常好啦，因為好齊全，同埋啲嘢咧係好平均，每一個行業嘅嘢都有，咁所以係容易買到嘢啦。咁而家沙田就冇乜選擇，咁最近咧駿洋村都開咗啦，咁我哋都要搭車落去，咁但係佢個街市個分布咧。就好唔齊全嘅， 明白，即係喺個人口上面又多咗，即係街市入面嗰個嘅分布，成個配套入面可能都夠一啲啊，就可唔可以參考話，譬如其他區去大埔咁樣，成個規模又大啲，擺啲檔喺又整齊啲等等。呢個鄭小姐嘅睇法，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大多數人認為日記係寫俾自己睇嘅。用来帮助自己记忆，以保自己记忆之所缺。但文学上仍然将它列为小品文，咁呢类文字啊，或者写嘅人只是想留个记录，但是在文字中往往能够尽诉真情、情真而毫无掩饰。我哋睇叶灵凤嘅日记，就令我想起。另外一本日记就是王新迪写的一篇小品文里面《春日草叶》，这一篇是用散文写成的日记，没有年份，只有月和日。 2月20日，大雪，下午 TS 和 L 从城外来，黄昏饭后一同坐了马车，车轮在冻了的雪地上滑，心想这个怎可能是春天呢？2月21日，雪未止，两日一夜，屋脊上的青瓦已经看不出高低起伏，庭园中的树亦都戴上高高的帽子，炉火红温可喜，虽然天气并不是很寒冷，身边没有伞，出门上课都需要乘车，一路积雪在乡村里面，怕正如记得田园交响乐的开端的第一句所写，雪一直落了三日，道路都封锁了，公理会的远景好好，广场尖楼构成一幅白色的浮雕，学生们都好活泼， 这个是他们有换有耍的日子。2月23日天空放晴了一日，今日又融雪了，一整个冬天的雪都好像在这个时候补足了。我在草地上看星星，在雪地里游戏，于我同样是遥远的事，没有悲哀，只觉沉默。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然而现在是春天来了，冬天却还未有远去，是星期日，有朋友来，冒雪出门。 上面是一位五四中国诗人王新笛一篇日记的片段，他所记的三天都是落雪天。诗人笔下的日记差不多每一句都是诗来的。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澳门政府咧就公布话，就住修改博彩法咧，就有一个公众咨询，一路去到咧系十月尾嘅。咁啊，其中咧咨询入边就建议话会明确建议咧系禁止赌牌副牌机制啦，建议检讨发牌嘅数量啦，提出就话提升赌牌持有人嘅资本要求。另外都话要求咧系监察博彩公司履行义务啦，建议委派政府嘅代表咧入去呢个博彩嘅企业嗰度。嗱，整体呢啲建议如果落实嘅话，对于一些博企来讲的运作又会是怎样呢？请你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由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香颜。早晨。 是，早晨。 早晨，吕香颜副教授。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公众咨询说要加强规管博彩行业，你整体怎么看，和怎么看这些修订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过去呢十几年，我哋嘅博彩发展非常之快。咁但系喺发展快嘅过程咧，都有好多嘅监管嘅漏洞。咁所以导致咧，无论系本地嘅社会又好啦，或者系中央政府都好啦，咁对澳门嘅博彩业如何规范地健康发展咧，都有好多意见。咁我諗因为赌牌就重新竞投啦。咁今次嘅修订法案咧，我自己認為咧，就係為咗去補翻呢啲監管嘅漏洞，而令到喺賭牌嘅重新競投嘅過程當中咧，可以更加順利。 對於博彩行業嗰個生態會有幾大影響咧？即係其中一個可能大家特別留意嘅就係話嗰個賭牌數量啦，而家就有三個牌嘅，另外轉批俾另外有三個牌，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而家澳門嗰啲牌照有分係咪副牌啊？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簡單講下呢個啊，不如。 因为喺早期开放初期咧，咁当时嘅嗰个开放竞投咧系三张主牌，咁后屘由于银河同金沙就有好分手啦，咁三变四之后咧，又衍生出嚟咧就系有啲主牌公司咧将副牌卖咗俾第二间嘅公司，咁就变咗四变六，咁所以其实学术界咧对于呢个主牌副牌咧一直都系有质疑嘅。咁當然嗰個法例上邊嘅嗰個依據咧，咁政府都一直都未有一個好詳細嘅説明，所以我諗喺今次嘅修改法例咧，其實都係將呢個法律上邊嘅漏洞咧去補上。咁當然咧，就市場而言咧，因為喺早期開放啦，大家都唔知道個市場個規模去到邊度。我諗呢一種由市場去推動發展嘅模式咧，係早期係冇問題嘅。但我哋都睇到咧，因為博彩業所帶嚟大量嘅社會成本，包括就可能對於土地資源啊、人力資源嘅一個吸收啦，咁加上喺澳門喺經濟發展當中咧一啲失衡嘅現狀，咁所以對於賭牌嘅嗰個數目啦，我諗大家都關注。但我自己個人認為啊，咁因為政府好明顯提出就對於市場規模嘅限制。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值得大家去關注嘅點，就係如果呢個市場規模係政府當中，如果佢哋有一個心目當中嘅規模限制嘅話咧，咁就算賭牌再多啊，當然賭牌冇可能再增加㗎啦。我諗上限應該都係六張㗎啦。咁所以就係如果喺呢個咁嘅前提假設之下咧，賭牌嘅數目咧反而就唔係太重，因為你可能對於市場規模，如果假設依家因為疫情嘅影響啦，係可能今年都唔夠1000億咁。在一個1000億的賭收的規模之下，咁六間博企仲有冇一個生存空間咧？咁我諗呢個市場自然就會有一啲嘅 可能會有人退出啊，有人加入啊，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對於嗰個規模限制咧，大家要去關注。咁當然賭牌嘅數目咧，在商言商，每一間博企都想去爭取呢個賭牌嘅。咁但係可能都涉及到咧，因為大家如果一留意到睇到咧，我哋澳門最近出咗一個第二個五年規劃。咁裏面咧，對於字裏面咧，將國家安全就擺喺第一位嘅。咁所以當然啦，呢兩個政策嘅同時諮詢過程推出咧，俾大家都睇到就係未來政府佢施政嘅一啲首要考慮嘅原則。咁如果係唔影響國家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呢個行業可以健康地發展咧，係當然係符合大家嘅預期啦。咁當然，如果嗰個原則上有所衝突嘅話，咁當然會有所取捨。 嗯，頭先涉及到呢一點咧，我見到今次修訂咧有一個嘅建議，就係話監察博彩公司就話建議委派政府代表入去啲博企，係咪都關事嘅呢個？ 我覺得咧就係因為要加強監管嘅呢個原則去出發嘅話咧，因為澳門咧以前喺當然依家都係喺公用事業嗰度咧，政府都係委派一啲代表入住嘅。咁當然呢一啲嘅委派咧，就多數係形式上就好多個實際意義，因為都唔會干預到呢啲公用事業嘅一啲正常嘅營運嘅。咁但係喺博企呢、這個對於澳門嚟講，成個社會經濟都有好大影響嘅產業嚟講咧，今次嘅提出咧，以前係有，但係今次加強佢提出呢個重要作用咧，大家都唔知道裏面會發揮到啲咩作用，包括對於董事會嘅決策會唔會有影響啦，對於日常嘅信息嘅披露。因為如果你是有政府代表，是不是要及時地向政府去匯報啊，或者有檢討啊等等，咁唔知道裏面嘅流程如何，咁但係增加透明度咧係必須嘅，因為都提出對於博企佢社會責任啊等等呢方面都要加強。咁我諗喺派駐政府嘅代表咧過程裏面咧，就要睇下究竟業界同政府之間佢哋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同埋點樣去協調。咁但係當然啦，琴日嗰個六間博企嘅諮詢嘅公開諮詢裏面，場合都佢都支持政府嘅，支持政府嘅嗰個修改法例。但係就呢一點咧，我相信仲係有一啲位置值得去討論嘅。 嗯，但整體嚟講咧，市場會唔會都對於今次修訂都有啲憂慮咧？見到譬如話博彩業近日嗰啲股價都有下跌啦，係咪同個修訂有關係咧？你自己估？ 當然啦，因為市場用腳投票嘛，咁作為一個私人公司又好，或者投資又好啦，咁政府嘅監管一定會令到嗰個效率係有所放慢嘅。咁但係我諗從環顧即係成個世界嚟講啦，咁全球博彩業最好嘅市場依家雖然跌到咁，都係最好都係喺澳門。咁所以我諗呢啲博企可能喺佢哋爭取自己嘅嗰、那個。權益過程裏面咧，都要考慮到喺目前成個大嘅環境啦。但我諗，我諗喺博企嘅正常營運當中咧，政府就唔會有太多嘅干預，可能係一啲原則性嘅問題先至會有要佢哋要去一啲嘅政策啊，或者想要去博企去按翻政府嘅規定去做一啲事情。 其實係咪想限住博企，令到一啲非博彩業務發展得更加好咧？仲有一分鐘，都想簡單講下。 OK， 我諗對於非博彩業務咧，我諗有個原則，我都有都好想講，就係唔係因為你限制咗呢個博彩企業嘅營運，就可以令到非博彩業務咧就可以好快咁發展起上嚟。咁兩件事情咧係唔係一個因果關係？咁所以我諗可能最終政府嘅考量嘅原則都係從一個社會嘅穩定啦個角度咧去要求博企去履行社會責任。咁但係個過程裏面咧，因為大家對於社會上都有唔同嘅理解，所以呢個都係個磨合。但我諗喺派駐代表嗰度啦，雖然對於公司嚟講咧， okay. 一定會有一個效率上面嘅損失，係啊。 OK， 好，唔該曬你啊，呂康仁，同你傾到呢度。呂康仁咧就係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嚟噶。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咯，聽日再見，拜拜。